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13集，冉姐发威。进学生会吧。晴冉抬手，不太在意的把毛巾扔到桌子上，又拿起手机跟耳机，语气不急不缓的，几乎没有什么波动。大学床铺几乎都是上面床下面桌子，晴冉拿着手机跟耳机爬到床上，又想起了什么，探出头看向南慧瑶，非常嫌弃的开口：没事别进学生会，麻烦。这句话当然是忙到一定程度的宋绿婷在他来学校的时候就严肃叮嘱过他的，还教了他一招，遇到麻烦就拿院长当挡箭牌。他说完放下了窗帘，南慧瑶跟杨怡相互对视了一眼。啊，这个杀室友犯法吗？对面冷佩珊一直僵硬着没有说话，这晴冉究竟是什么人的？莫非是秦家人？可是秦家早就没落了呀，这一代也几乎没有什么女性。冷佩珊心里胡思乱想着，或许自己从小就过于优秀，冷佩珊没将大一的新生跟自己比。她站在原地半晌，最后拿了手机，打开门去了走廊尽头，拨了一个电话。没想几分钟就打通了，电话那边是一道女声，懒洋洋的： 这么晚找我，什么事？ 表姐。 冷佩珊透过镜头的窗户往下看， 秦家有秦冉这个人吗？ 秦冉？没听过。 欧阳威下楼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语气淡淡，眸色讽刺： 不过秦家接了两个人回来，一个蠢一个小。 听到秦字，欧阳威的心情也不太好，他不由想起了程家人口中的那一位秦小姐。129那么多资料，欧阳威却总也找不到那位神秘的秦小姐的半点资料，一看就被程俊保护得很好，圈内知晓的张相哥等人更是半个字不提。他捏着杯子的手指微微泛白。冷佩珊知道自家表姐是129的人，手中的资料多，秦冉不是秦家人，他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欧阳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喝完一杯水他才回自己的房间。 云光财团刚入驻京城， IT 不缺人，肯定会在人才市场招人，京大机会多。 我知道的，表姐。 冷佩珊应声道。与此同时，程清宇回到宿舍就接到了父母的视频，询问他有没有帮程老爷子照顾好人。 你们答应的你们自己办。 程清宇伸手解开扣子，脱掉外衣，冷笑一声： 要不他就别来军训，在我这里没有特权。 视频里父母急了： 不是，你一直在外特训不知道，那可是俊爷的小女朋友，你可别乱来，要真出了岔子小心俊爷削你，到时候你连程家分堂堂主的位子都够不到。 俊爷？ 程清宇的面色变了变， 他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人？当初欧阳威还全程参加了特训。行了，我眼不见为净。 接下来的五天，知道程清宇对自己不满的原因，秦冉也能理解，不过他一直就是个刺头，做事向来不羁惯了，几乎没有跟人低过头。程清宇是个眼中揉不得沙子的人，也带过不少刺头手下，程家一直有培养势力，每一个都被送去过特训，无论男女，包括程老爷子最喜欢的老妖都不能避免。程家人都是各中强者，这也是其他家族不敢招惹程家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被要求在特训中对人放水，程青雨不知道秦冉跟程家什么关系，但是不悦不喜欢是真的。只是他父母跟他说明了原因，程青雨接下来的过程中看都没看秦冉一眼，两人倒也相安无事。第六天，所有新生整顿出发去训练基地。京大跟 A 大每年同时训练，都是跟程家合作的。程家每年暑假会开放十天的训练基地，京大跟 A 大平均分配。里面的训练对所有新生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体验，能够见识到更广袤的天空。这也是周山作为京大校长在程老爷子那里为新生拿到的第一份资源。训练基地在京城郊区，占地面积192公顷，一眼看过去几乎望不到围墙的边缘。大门上方写着很明显的城字，嚣张又跋扈。秦冉跟南慧瑶坐在一排，南慧瑶看着窗外语气激动， 听说今天的课程是射击，好期待。 因为接下来的课程射击攀岩类的极限训练在学校不适合，才转到了基地的。班级里的人都在激烈讨论着这个问题。秦冉依旧只有一个黑色背包，随意地搭在腿上，耳朵里塞着黑色的耳机，半眯着眼睛，并不太在意。车很快停在一个巨大的平整土场，自动化一般的人下来就感觉到热气翻涌。早上6点出发，到这里将近9点，不同于前几天的阴天，今天太阳大，又闷又热。刚下车就一身的汗，南慧瑶面色稍微变了变，额头沁出冷汗。另一辆车上的杨姨把包放在一边走过来，一扫南慧瑶就发现问题， 大姨妈， 提前了。 南慧瑶面色苍白，她一直有痛经的毛病，这一次提前了5天，来势汹汹。 没事，今天只是射击课。 秦冉看了南慧瑶一眼，往下压了压帽子，又上了大巴，找出了自己的黑色背包，随意地往地上一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上。一瓶程俊给他准备的防晒霜，一个黑色的厚重手机，一个白色的瓶子，里面装着药，还有几张纸，几根棒棒糖，杂七杂八的。南慧瑶也蹲下来，让自己好受一点。这些东西古里古怪的，像是堆在一起的垃圾。他就问， 秦冉，你东西丢了吗？ 没有。秦冉在里面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又把东西装回去，拉好拉链。你……秦冉把背包扔回了车上，侧身看了南慧瑶一眼，想了想，把帽子往头上一扣，低头发了条消息。算了，先去列队。程青雨从教官车上下来，找到秦冉那个班的队伍。他扫了所有人一眼，身体站得笔直，身边放着一块木桌，桌子上放着十几把安全压缩空气枪，面色依旧冷厉。 接下来的5天行程，大家应该有所听说，今天是射击课程。开始前热身，所有人向右转，起步炮。 报告。排列整齐的队伍中，又轻又冷的声音响起，随即清瘦高挑的身影出列。 什么事？ 看到是他，程青雨脸色发黑。 头疼，想要南慧瑶同学陪我去看医生。 秦冉站了个非常标准的军姿，理直气壮地开口，张狂又嚣张，一班的众多男生都懵逼了。哇去，现在的美女都这么有个性吗？只是您这么中气十足的声音，确定头疼吗？ 程青雨看着秦冉那张脸，目光渐渐沉下来，他笑了笑，只是眸底氤氲着寒意。 多久？ 秦冉想也没想说，一天。程青雨脸色更黑了，他点点头，没跟秦冉讲道理，冷声道， 今天的课程是射击，只要你能达到及格分，我就让你走。 说完把手中的空气枪扔到秦冉脚边，眸色凛冽， 里面十发压缩空气流，对面是靶子，只要有两发中十环就算及格。 秦冉俯身捡起了空气枪，愣了一下，身后的南慧瑶立马抓住秦冉的胳膊，抖着嗓子， 秦冉，我知道你为了我，别跟教官告，学校里都说姓程的不能惹，我去解释。 嗯，不是，我以为他要为难我。南慧瑶以为自己听错了， 靶子这么远，这在你老眼里还不是为难？ 人群里一行男生也面面相觑，楚恒跟邢开明显是知道一些事情的，邢开小声开口， 教官疯了吧，及格线明明是十发，只要随意中五发就算及格，连中十环50米的距离，这得训练多久才能达到？ 程家训练基地京城家族出了名的严格，楚恒看着前方没有回，邢开询问道， 你觉得他能中吗？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